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入夜以后，刮了一天的北风有所减弱，但是仍有3到4级的风力，阵风达到6级左右。明天白天天气转晴，上午3到4级的北风持续，气温逐渐回升，大部分时间适宜节日出行，这是空气比较干燥。清明时节提倡文明祭扫，提高防火意识。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最后，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结果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思雨时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在这个时间播出北京城市广播，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和我们节目来互动。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吴老师知不知道这个有网络语言哈，把男朋友这个称为小狼狗或者是小奶狗， 这知道的时间还真不长，但是知道了。 对，这是网络语言了哈，但是这个用这个呢来形容那些男朋友的特质哈，这当然不是真的狗狗，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们，狗狗是他们眼中非常可爱的一种小宠物。 对对 对，是非常萌的，非常可爱的。那么小狼狗和小奶狗呢，被网络语言说成这个分成男朋友的类型哈，它有一些不一样的特点，好像小狼狗就是指那种我们知道有点气场的哈，比较霸道一点的。 嗯， 小奶狗就是乖乖的，听话的，哼哼唧唧的。那形容的还是蛮到位的哈。好，我们有一位女孩子呢就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之前的男朋友呢是学校当中比我年长几岁的一位学长，那个学长呢对我特别的严厉，总是觉得我不懂事儿，特别的厉害。和他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就觉得我们俩真的不像在谈恋爱，我就像找了个爹在管我，他甚至比我爸还要厉害。那么和他分开之后呢，我就有意识地找了另外一种类型，现在男朋友比我小半岁，男朋友就是时下所说的那种小奶狗系男友。他对我呢特别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他会撒娇，他也会委屈，而且呢他也会哄我开心等等这样。所以呢我现在呢是觉得挺开心的，可是和闺蜜们在一起聊起各自男朋友的时候，特别是聊到未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呀，其实我的想法还是不够成熟， 比较幼稚。我虽然很享受和我现在的这个男朋友在一起，两个人很甜蜜，甜得到腻的恋爱方式，但是我们如果谈到未来的话，我觉得有一些担心了。比如说，每次我跟他说到未来，我说将来我们怎么生活啊，我们如何如何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依然像一个孩子，他会撒娇耍赖地说，不要再讲那么严重的事情，不要讲让人头疼的事情，享受当下就好了。可是呢，作为女生啊，也许我享受了那种甜到发腻的恋爱之后，之余，我总还会为未来而焦虑，我会想到，那我们将来该怎么办呢？我已经大四了，我得考虑到将来我们的生活，如果认真的谈恋爱，将来是要结婚的呀。我想问一下，这样一个男朋友是结婚的对象吗？ 这一句话可真不敢给他判断说是还是不是结婚的对象啊。关键是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男友，你想好了没有？从一个像小狼狗一样的男友那儿跳到了小奶狗这样的男友这儿，那个人管你管得太多，很霸道，这个人又依附你太多，你觉得很腻很甜，那你想好你要什么了吗？这个不是别人替你说，也不是别人告诉你说这个人能结婚，那个人不能结婚。真的是你要在体会当中去感觉的。比如说你说到了那个很严重的未来的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个小奶狗一点见解都没有，那你觉得他是结婚的对象吗？ 嗯， 那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要考虑了，我们只过好当下。 嗯， 那对于一个大四女生来说，当下是真的不够的，所以那你就考虑，那这份感情是不是要继续？当然不是马上要跟他分手，而是要真的认认真真跟小奶狗谈一下，说你将来怎么打算。 嗯， 我不知道这个男生是不是大四的学生啊，他必定也要工作，也要出去嘛，你不能什么都不想，只在当下。那就是想好了自己要什么，想好了大四我的年龄，我大四女生我要的是工作，然后成家立业等等，看你的小奶狗可不可以承担。 嗯， 如果都不能承担的话，那你就要考虑这份情感是不是要继续了。其实我倒是觉得在男生当中并不就两类吧。 嗯， 对吧，小狼狗小奶狗都分两类吗？那一定有中间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 对 呀， 你找一中间的，既有点霸气，又很爱你，这不难的。 对，没有必要。这个，如果对方不合适的话，那当然是你们在恋爱中慢慢发现的， 对， 感受的。有的时候恋爱就是这样的，恋爱会让我们成长，会教会我们很多，特别会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 对，这是最关键的。 对，这也就是我们在恋爱当中可以学习到的，可以学会的哈。再来看下面有一位问到的问题是，想问一下，我们女孩子在问，为什么有的男生追我追到一半突然就不追了，都追了挺长时间的了，应该说算追了7个多月的时间了，我都有点习惯他了，但是突然就不追了。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觉得隐隐约约他似乎追别人去了，或者有别人了，我心里很失落。真的和他在一起呢，我觉得我下不了决心，正因为他不是那种让我能够一下子下定决心的，所以呢我一直拖着，但是我又想看到他的决心和他的耐力，如果他的耐力足够，决心也足够，我就在想怎么样，他如果能追我一年，也许我真的就会答应他了，我就会觉得他应该是那个比较爱我的人。可是现在才7个月，他怎么就不追了呢？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他这个女孩子把这个男生对他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习惯。 嗯， 我习惯你每天来跟我打招呼，我习惯你每天的问候，我习惯于你每天的也许是陪伴，也许是一起吃饭，对不对？但是我不答应你。 嗯， 可是要知道一个男生要是说追你一年就在这种状态下，他是会气馁的。 嗯， 他会觉得哟，我都追了7个月都没有戏，那我还费这么大劲干嘛呀，偏巧那边出来一个正合他意的。 嗯， 那他就转向了，这是可能的。劝这位女生包括其他女生谈恋爱 你先看准了这个人大概其是不是跟你的这个想法贴边，靠谱，那好，你可以考验他一阵，但是记住不要考验到七个月，让一个男生追你七个月还没有一点点暗示，没有一点点答应的这个意向的话，那人家真的转向你着急你是来不了的。还有一点我也听出来了，这个男生好像不是特别让他满意，不是特别让他满意，那既然不是特别满意，那就把这个习惯去掉，不要这个习惯，人家追你的这个习惯就好了吗？再以后不要把事情拖这么久。 对，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要考验一下对方的耐力，而且我们总是觉得如果他足够爱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他了。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真的是站在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位置，就是由你要由对方拿出一个态度来，然后你再去选择对方。那么其实这样的爱情当中，对方也会很累很疲倦，而且对方也会不知所措，对方也会觉得算了，我都表达了无数次的诚意了， 对， 你对我看来确实是没有意思，我何必还要这样呢？那我也很沮丧，对吧？ 对， 可能也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事情并不是以你想象当中的那样来做发展的。前几天我也遇到一个女孩子跟我说类似的事情哈。女孩子现在有一个男生在追求她，追求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了。其实女生很喜欢这个男生，因为她觉得这个男生很用心，很好，条件也很好。她对这个男生也几乎是一见钟情，但是不敢答应，是因为之前有一段前任的恋爱很糟糕，自己的前任啊，很糟糕。她老是觉得，哎呀，我看人准不准啊？我让他再追我一段时间吧。他追我的时间越长，那我越能看得出他到底是怎样的哈。我后来我就问这个女孩，我说这个男孩你喜欢吗？她说喜欢啊。这男孩好吗？好啊。我说这个男孩你要错过了，你真的错过这村你就没这店了。你这女孩子年龄也不小了，也快30岁了哈。我说如果你要觉得他好，你至少你在接触当中去考验，而不是你永远站在那里等着人家来追你，不说永远吧，就是你这几个月你站在那儿，你被动的等着人家来追。你还不如放下身段和人去接触，然后你再感觉这个人怎样。 这也是我想说的，我刚才其实就是想说的是，其实恋爱是谈谈看的，两个人相处你才能更了解他。你站在那儿等着人家追，你怎么能了解人家呢？其实想了解的是一个决心，对吧？他爱你的决心，他追你有多长时间。那么其实相处当中，谈恋爱当中，这些都是可以体会到的，你干嘛不去试试呢？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是一位男生问的问题哈。我和女朋友我们俩谈恋爱，两个人都谈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呢也都刚刚开始入职没有多久吧。我的女朋友因为我平时加班工作特别的忙，然后经常是晚上要加班，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而她呢是到了5点多钟就下班了，她和她的一帮小伙伴女生们总爱出去玩，出去玩呢也都是在他们写字楼附近出去一起吃饭什么的。开始我挺放心的，但是渐渐的呢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他有一个女同事的老乡总是和他们一起出去，那是一个男的，而且那个男人呢是结了婚的男人，只是那个男人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外地，那个男人独自在这个城市工作。那个男人总跟他们几个女生混在一起，而且那个男人主动的买单。那个男的开始我并没有很介意，因为想他们都是集体活动，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总是给我女朋友发微信，而且那个人啊不知道是寂寞了还是怎么了，还总是在夜里边都快入睡的时候还要和我女朋友聊微信，有的时候还要用语音来聊微信。我一听我觉得那个人讲话就很无聊，我是男的，我非常清楚男人的心理，那就是睡前寂寞了想找女生聊聊天说说话，没安什么好心。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以后如果有这个男的还是少接触，你和几个女同事在一起我挺放心的，但是跟这个人不要接触多了。可是我女朋友就说我想太多，对别人不信任等等这些，而且说我管他如何如何。每一次他们觉得有那个男的在一起还挺好，可是那个男的呢，从发展到请他们吃饭，到请他们喝酒，还请他们出去唱歌，我就挺不舒服的。拦着他显得我小气，不拦着他我又觉得那个人不安好心，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男生的担心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实际上在一群女孩子当中，有那么一个愿意买单的结了婚的已婚男士，应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光明正大的小心思，否则的话也不会对一个女孩子半夜三更的去跟她聊微信，这肯定是不正常的。还是应该耐心的跟你的女朋友把你心里所有的担心都告诉她，然后让这个女孩子去体会一下，也许可以在其他的女孩子当中问一问说，哎，她给你发微信吗？她也是夜里打扰你吗？等等。然后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会让女朋友提高警惕，现在也只能做到提高警惕。再有一点就是，如果哪一天你有时间了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你直接或者是暗中点一下这个男人，我倒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说的对，就是说你得让人家知道有你这样一个正牌男友的出现哈。 对， 我觉得吴老师讲的特别有道理，因为我们女生和男生的思维是不同的，那么这样一个男生男人他出现在一堆女孩子中间，有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他确实是解心慌解闷儿解寂寞，另外也可能是有所图，就是这样。 否则的话他干嘛老请人家吃饭买单唱歌啊？ 对，就是也可能是想到也许能够有啥发展或者有什么个人的企图在里边，所以呢这个女生的这个感觉呢就很单纯，就是这一帮女孩子可能都很单纯，因为一帮女孩子可能就会觉得有人给我们买单，还有人请我们唱歌， 那 有人请我们吃饭，挺好的， 对 吧？但是你们就没有想过，人家请你们吃多了、喝多了、唱多了，你们欠了人家的这份人情了， 对呀， 对吧？就是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你们会觉得那是个好人，他就无休止的让我们吃喝，那是不可能的。那也不符合人际， 没有免费的午餐嘛， 对，也不符合人际关系交往的这个逻辑啊，这个规则哈。所以女孩子们还是稍稍警惕一点，女孩子们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要知道，就像刚吴老师所说的那样，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总是想让人家这个买了单请了饭这个我们就开开心心享受就好了，等有一天人家有什么企图的时候你就被动了， 没错， 就这么回事。所以这个男朋友呢其实跟女孩讲的时候啊，我是觉得如果你是用控制的语言去讲，女生是不买账的， 对啊， 女生会觉得你吃醋啊，你管我。 实际上是应该把你的担心告诉他，或者说对男人的分析跟告诉他，再然后你要出面。 对，就这样哈。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有一位女孩子说哈，说我想问一下，男朋友的妈妈特别的不喜欢我，我就到男朋友家里面去了一次我就有感觉了。他妈妈本身就是那种比较挑剔的妈妈，他妈妈会觉得儿子也就是我的男朋友是最贵重的男生，最好的儿子，其他人都配不上，这也是我和男朋友交流过的。那我就跟男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未来我和你妈妈的相处也会比较困难。男朋友说，他妈就是这样，从他上高中起，有女孩子喜欢他，他妈妈都会把那些女孩子贬得一钱不值。因为男朋友跟我提前做了那么一点点思想工作，所以到他们家去的时候呢，我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出来之后，我这几天一直在心事重重。虽然男友是一个比较明白的男生，可是有这样的妈，我觉得很累，至少未来给自己找了不少事儿。我该怎么办呢？如果现在要选择，不是不可以，比如说可以选择放下他，找一个通情达理的婆婆，有这样的妈的男友，我和他之间有感情， 但是我更怕我未来会在一种很别扭的夹缝中生活。 嗯，这么说吧，谈恋爱他刚刚开始谈，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很多次，一定要上他的家里去看一看，也一定要让他上你的家里看一看。为什么？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家庭的氛围，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把他看明白了。 嗯， 所以现在这个女生，你已经发现她妈妈是这个样子了，甭管找谁，她妈都会把人贬到一钱不值，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对吧？ 嗯 嗯。那你就要考虑你对这个男友的爱能不能达到你接受他妈妈将来对你的那些苛求。 嗯， 足不足够，就是说别说抵消了，足不足够让你战胜他妈妈的这种感觉。 嗯， 如果你可以承受，说我太爱他了，我为他做出一些牺牲，做出一些委屈，承受一些委屈，我是心甘情愿的，没有问题。好赖男友还是明白的。那么将来如果生活在一起，远远的别往一块掺和，这是可以的。如果你现在就觉得我为什么要给我自己将来的婚后生活找这么多的麻烦呢，那你就结束这段感情。关键是要你问你自己的内心。 嗯， 还有就是提醒听众们，听众朋友们，那些男孩子女孩子们，如果谈恋爱的话，尽快去看看他的家人，感受一下这个家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嗯， 这很重要的。 嗯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也是一位男生问道哈，说这个到女朋友家里面去商量的是结婚的事情，然后女朋友的父亲呢就让我叫他叫爸，我叫不出来，对我自己的爸我现在叫的都是李先生，因为和我爸之间没大没小，一直是开着玩笑，当然也会叫爸了，可是叫别人爸我就是觉得别扭，我觉得这个我不大能够愿意去叫他爸爸。可是我女朋友当时就挺不高兴的，她爸也有点尴尬。我是觉得，为什么结了婚就一定要叫对方叫爸呢？ 如果在国外完全没问题啊，如果你是在国外，就直接叫名字也没有人。但是在中国不是啊，中国的这个风俗习惯就是人有双重父母，双重父母的概念是什么呢？他的爸爸妈妈也是你的爸爸妈妈， 嗯，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说你要绝对适应在中国的这个状态。还有人家爸爸，你爸还没结婚去商量结婚的事情，他爸爸已经说你叫爸，那是说人家非常非常的喜欢你，非常接受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你是不是开心一点呢？ 嗯， 改口叫人是一定从心理上有一定的抵触，一定的不好意思，一定是咬牙跺脚，有第一回。其实咬牙跺脚有了第一回，那么后面就方便多了。 对，就是姻亲关系的爸和妈，此刻呢，嗯，他可能跟我们自己亲生的爸妈，这个是不同的， 肯定不同的。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称谓哈，比如说你可以加一个老爸老妈，也许你叫你自己的爸妈，你叫老爸老妈，那你叫对方你就是啊爸。好吗？这个我们确实是我们中国有这个传统，我们也见过很多人，他们在张嘴叫对方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好意思的。 对， 在中国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还有这样一个风俗，比如说改口， 对， 改口茶、改口费，这个改口红包，这个改口的一个仪式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地方他是很在乎这个的。也许你到人家家去谈论结婚的事情，人就认为这在我们中国某些文化中，这也叫提亲了。 对啊， 上门提亲，你可能就要改口了。 是啊，所以说，这事儿咱得入乡随俗啊。人家要求你就得按着那要求做，你谁叫你要娶人家闺女呢？ 对。另外一位女生问道哈，说快要结婚了，我才知道她欠了70多万的外债。那么，一方面我很爱她。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结婚了，我就要和他共同的还债，我们 都不是高薪，他借这笔债是因为几年前自己做生意做亏损了，向别人借了钱，利滚利，现在70多万了。如果还不上，将来这个债还会更多，该怎么办呢？我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也才6000块钱。 哇，这个钱有点多。我是觉得先考虑，还是那句话，你们的情感这个程度能不能让你足以承担这份债务，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份债务如果你心甘情愿跟男朋友去扛，跟你未来的丈夫去扛，那么好，你结婚。如果你觉得这70多万如果压在我身上是35万的话，我完全没有能力，那你就考虑你这段情感是不是要继续下去。这个没有人能够替你决定，说嫁给他吧，也许嫁给他以后，那你的那个更多了，你完全承受不了，没法生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你自己问自己，这个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你做主。 对， 这是个大事儿，这还不叫你说改口不改口的问题，对不对？那改口一咬牙，那也就叫出去了。这70多万要利滚利下去的话，这不是个小数目，一对年轻人还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你们有其他的还钱方案吗？ 对 啊，你们有没有其他的资产？除了工资之外，你们有没有其他的资产呢？还有就是他这个人除了几年前他欠债做生意欠了债之外，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靠谱的有能力撑起一个家的人呢？这些都得你自己来判断了啊。 对，所以说现在发现还是好事儿。 对，就是婚前发现还是好事儿，但是我还想知道的是，你们都快结婚了，你才知道这一点吗？ 对， 对吧？ 这有点晚 啊。这债务是一件大事儿呢，对吧？如果说你们都要到结婚了，他不得已才跟你讲，哎，你将来结了婚还得跟我一起还债，你确实知道的有点晚。你真的够了解他吗？ 对， 稍后的时间，几分钟之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时，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分析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您有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就可以了。出现 彩虹，不是心事就该有个人能懂。在梦中我才能够形容，唯独有你敲打我的心动。世界太吵，让我变得很安静，人群中寻找另一个共鸣，在心底仿佛有个声音，那么鲜明，浮现你的表情。我们说好的爱是永远都把心打开，阳光就进来，多么愉快，单纯的像小孩，说的话不必费心思去猜。我给你的未来是永远不分开，终于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 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入夜以后，刮了一天的北风有所减弱，但是仍有3到4级的风力，阵风达到6级左右。明天白天天气转晴，上午3到4级的北风持续，气温逐渐回升，大部分时间是宜节日出行，只是空气比较干燥。清明时节提倡文明祭扫，提高防火意识。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最后，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要放下所有一切吗？明确带到这十字路口。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留给我们的情感问题。每天听友和网友都会给我们发送一些情感问题咨询，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就是我们节目主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每天晚上我们会聊大家跟我们说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些问题。您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也就是把问题发送给我们的方式，有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可以接收大家的微信，还有我的新浪微博可以收到大家的私信，主持人孙岩在新浪的微博。那另外也有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还有我的工作微信号，都可以接收到咨询。您可以了解更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了解更多，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今天节目中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这个吴若梅老师，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有一位问到问题，一位女生，她说结婚1年多的时间还没有孩子呢，那么呢婆婆呢最近到家里面来住了一段时间，婆婆平时是在老家的，婆婆啊不喜欢我养的猫，于是呢婆婆到了家里然后就说要让我把猫送走，而且每天如果我和猫在一起，婆婆就会说脏啊、不干净啊，各种各样的。我都对她解释了，我养猫养得很干净，也做了免疫，我的猫也从来不吃生食，我的猫非常非常的卫生，而且我的猫都养了很多年了。接着婆婆又以我要备孕为由，又对我说怀孕是不能养猫的，你最好一定要把猫送走等等这些。我老公也很爱猫，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有猫，他答应过我们两个人一起好好的喂养这个猫，对待这个猫，那我才和他好的。但是呢我也能看得出来，他妈一说这种话他就有点纠结。其实他妈不来的时候我们过得特别好，我现在就觉得很头疼很烦恼，我希望他妈尽快的能回去，但是呢我又知道他妈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其实之前他妈就知道我养猫， 基本上也是冲着猫来的。如果没给他一个合适的态度，他可能一时也没那么容易就离开，也没有那么容易就妥协。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出一个坏主意吧。 嗯， 把你妈妈来请来，也在你们家住一下子，把你婆婆挤走吧，不然的话你的猫就留不下了。看他这个意思啊，就要留不下了。其实如果做了免疫的话，我不太明白养猫的事情啊，跟这个跟怀孕有多大的这个可能，就是说有感染有多大的可能？ 养猫不影响怀孕。那么孕妇对和猫之间只要是处理得当的话，比如说哈，一般来说可能我们国内孕妇比较担心的无非就是弓形虫的感染、那我们也都养猫的人都有这个常识，如果想备孕的话，你要提前去做一个弓形虫的一个检疫，在医院在孕前检查中都包含了、那么这个呢是你要放心的。另外就是如果你整个在孕期你不去用手直接接触猫的粪便就没有问题、 是接触猫的粪便 对 还是、 对对就是这样的， 那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其实在国外并没有这个孕妇要和猫咪隔离这样一说，在国外我们也看到很多， 对，我们看到很多视频啊，都是跟猫很亲近，跟狗狗很亲近，不光是大人，孩子很小的孩子就都 对 很好的。 不仅是西方这样，包括在亚洲地区，甚至包括我们附近的像岛国这样的一些国家，就是本身我们会理解他们的文化中非常的爱干净哈，也比较刻板的，但是这样的民族他也一样，他可以就是科学养猫，那么猫和孕妇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养猫的人都是理解这个的，可能有一些人第一他不养猫，他不理解猫，他不了解，他觉得动物，他甚至可能有一个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就认为动物是脏的，他可能会有 这 种感觉。 这个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小姑娘这个姑娘啊，应该把这些道理尽量的让婆婆知道，让老公陪着你，或者说帮着你说一些话。再有就是想办法让你婆婆回家，想办法让你婆婆回家。你可以把你爸妈妈请来，这住不下了，你老公可以请他们回去。将来也是一样，这样比较容易挑剔的婆婆也好，丈母娘也好，就是只有分开才能够过踏实的日子。这一点其实两个人想想办法吧，总有变通的可能。 其实是的，就是这样的婆婆，她是到你家来她做主的。 对啊，这挺可怕的。 她是要做主的，但是好在你的先生是一个明辨是非站在你这边的人。 对，还是喜欢猫的人。 对，但是你也看得出来你先生也比较纠结了。我倒是觉得啊，就是在节目中我很想告诉大家，因为我自己养猫咪，我对猫咪也了解，我是知道的。那么这个其实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都有科学养猫的意识。我们假如年轻人们在备孕和怀孕的过程中，我们也知道怎么去预防疾病。说实话，这个猫的所谓的弓形虫感染，它还没有这个吃什么未涮熟的肉啊，就是肉类里也有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也都是可能会存在的。 把这些知识先跟婆婆讲讲。 对，你可以先跟婆婆讲。那我觉得如果实在讲不过，他其实就是要你一个态度，你找一个 你关系不错的朋友同事，你暂时把你的猫咪在人家家放两周，让你婆婆看到了你也有这个态度，等你婆婆走了，你的家依然 回来， 对，依然你是主权。就是我是觉得也给婆婆这个面子了，也可能她也僵在那儿了，对吧？ 对， 她可能也觉得我 也可以吧，这样 她可能也觉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你说不妥协吧，你们已经是一家人了，如果你不妥协呢，可能你们就会越来越大家都不开心。妥协一下下，就跟比如说跟你的好朋友、跟你的闺蜜、跟你的好同事求助一下，你说就在你家放两周的时间哈， 只要婆婆离开了， 婆婆离开了你再接回来，你再以你科学养宠的方式，你再去养猫也好、养狗也好，没有问题，我都觉得我很支持的。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事在人为吧。 对。 不过说到这儿，就是我刚才和吴老师我们也在讨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讨论过，就是这个还是一个关于边界的问题哈，就是人家的生活，小一辈的生活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做主。 无论是在家里养猫还是养孩子还是两个人的私密的生活， 嗯， 这都是两个人的。 对， 真的希望年轻人记住这一点，也特别希望作为老人家记住这一点，过好自己的日子多好。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嗯， 上一代也是这样的，下一代也是这样的啊。我们下一代也是不要去更多的干涉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由着他们想过他们自己的这个， 对，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过生活就蛮好。那么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也是如此哈， 嗯， 这样是最好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有一位问我们问题的，嗯，这是一位这个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就要生宝宝了，那么我的一个女朋友呢，她生宝宝的过程呢，让她的这个先生啊全部都目睹，那么先生参与了整个生产的一个过程，她说她先生就造成了心理阴影了。我先生呢现在也想参与整个的生产过程，可是我很怕对他造成心理阴影，我呢现在就一直拦着他。他呢还挺不理解的，他说他没有问题。我想知道男性参与女性的生育整个过程会有心理阴影吗？ 这个得看人，首先得看人，他先生和你先生就是两个人，不一定效果是一样的，结果不一定一样。还有一点，据我所知啊，嗯，参与过程是让老公站在孕妇的这个生产妇的背后的头上边的，并不是跟 医生 那个方向的 啊， 是这样的。因为我女儿生孩子的时候，女婿就是这样， 嗯， 他是看不清楚的， 嗯， 当然痛苦是看得见的，所以你自己好好想一想，甚至于你在孕检的时候，你到哪个医院，你可以问问大夫，你说如果先生参加这个整个的过程，先生占什么位置，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有什么可能，我觉得大夫还是会告诉你的。 对， 一般情况下是就真的到临生产的时候才让先生进去， 嗯， 换上他那个里边的衣服以后站在头后面， 嗯， 或者站在边上拉着手什么的是可以的，不可以站在那个医生处置的那个方向的。 那当然也没法站，也没地儿，也没他那地儿能站。 对对对， 有些人心理阴影可能正是看到了比如说痛苦， 对， 可能看到了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哈。所以呢这个你也别太担心了，如果所有的男人都没有办法承受这一幕的话，是不会有这个要求的。 没错， 就是干脆就不会让男人， 应该是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承受的， 都是可以承受的，嗯，也许你的先生并没有那么脆弱， 也许你的先生会说，哎呀我太太太不容易了，我得对他好。 对， 嗯，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107.3 AM1026，北京市场不是广播。 有一位女士说，用我先生的手机支付，然后呢看到了转账记录，然后就发现他给我们在结婚之前他谈恋爱的那个女朋友转了钱，而且呢还转了不止一次，我就特别的生气。其实我们并不富裕，我们刚刚有孩子没有多久，我们家里面还有很多的花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别人给钱，而且是这么敏感的人物，还是他的前女友。我就和他聊了，结果他告诉我说，他的前女友呢遇到了一些困难，他的前任主要是有一段时间丢了工作，另外和他父母的关系并不好，也不能向他父母要钱，而那段时间呢可能临时赶上要换房子，房租付不起等等，这些生存都有了一定的困难才向他张嘴的。他给的几千块钱呢，他说也是借给对方的。我问还了吗，他说没有还。我问说你们一直有联系吗，我先生说联系很少，就是这一次前女友可能是真的遇到困难了才联系了他。可是我心里挺不痛快的，这几天我也没有怎么搭理他，我觉得挺难受的，这么大的事情他都一直背着我都不告诉我。 嗯，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状态不妨相信他。 嗯， 如果不，你要是不相信他，你就从那个不痛快里面走不出来。你可以把你的不高兴告诉你的男朋友老公，说其实你这件事情跟我说，我完全可以理解，也可以帮助，但是你不跟我说，让我发现了，我心里不舒服，我不爽，你告诉他也就可以了，然后你选择相信他。 嗯， 因为如果你要选择不相信他，那就家庭的这个仗就开始打了，你就不知道这个仗最后谁赢。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有一些愧疚，有一些歉意，见好就收，我觉得是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你们刚刚有了孩子，还是希望这个小家越过越好，而且几千块钱也不算多。 嗯， 有可能也就是支付房租。 嗯，对。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啊，确实是这样，我们有些时候可能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都要向对方去做一个交代哈。夫妻之间可能也有一些自己想要独自处理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没有触及到你们夫妻之间的原则性的问题或者你们情感的问题，那么还是以理解更好。当然，如果你希望你先生以后遇到一些问题都能告诉你，你就先要和他有一种相互之间都能支持和信任的关系。 对， 也就是说他知道他告诉了你这个，你可能会理解和支持他，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了。 对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这个女生的不痛快，我们是理解的。 对， 但是为了过好日子，有的时候除了理解是不够的，还是应该包容吧。 对，还是应该更多的去包容哈。一个男生在我们的微信里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和女朋友，我们俩啊其实感情挺好的，我们俩在同一个城市上班，我们两个人好于一年多以前，我每天都会接送他上班，他也曾经说过他特别特别的爱我，和我在一起他心里是很踏实的，但是说实话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属于那种打工阶层，父母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我们两个人要在这个城市里边想结婚的话，其实我们也谈过很多次了，那我就告诉他说，如果我们要在城市结婚的话，我们像周围的很多同事和朋友一样，我们可以先租个房子，我们慢慢来，也许再过十年八年，我们如果有小孩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没有办法解决户口问题，我们可以回到家乡去，在那儿孩子可以读书上学，我们过得也会更好一点，但是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城市里先生活一段时间。他也同意，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这些都讲得好好的，现在呢他怀孕了，已经怀孕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那我呢就到他家里面去跟他父母说，我们两个人领一个结婚证就算结婚了，我们两个人呢也想请一些亲友，但是想过段时间再安排请亲友的问题，我们先把结婚证领了，但是他父母就不愿意了，他父母说我没有诚意，他父母说如果我不能够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城市买房，但至少要给他们家在他们家的县城买一套房子，而且呢将来如果要回到家乡也应该回到他们家乡去，因为他们家也是一个女儿。另外他父母说，如果现在我不做这些计划和打算的话，我不拿出一些钱来的话，那么他们就让他现在去做流产，不再继续怀孕下去。可我女朋友并不愿意，我女朋友现在回来上班了，每天以泪洗面跟我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她父母拿了最难听的话骂她，如果她不听她父母的话，她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像父母说的一样很贱卖自己，我该怎么办呢？ 这情况还得你们两个人商量吧，父母的那些话让他做流产也好，让你买房子也好，我觉得都不是他们能做主得了的。比如说买房子，你现在也没有钱在他那个县城买一套房子放在那儿。 嗯， 那么做这个孩子做流产的问题，你们俩如果愿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那他父母怎么反对这个孩子还是能生下来的。 嗯， 所以两个人商量该怎么做，比如说在现在的这个城市租一个房子也照样可以养孩子，对吧？如果说现在登记的话，好像有身份证就能登记吧，要不要户口本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登记怎么解决 我觉得想办法也还是能够解决的。 嗯， 那么关键是你们两个相爱的情况状态，这个爱的程度能不能够足以抵御得了各方面的压力。 嗯， 就这个，如果不行那真的也就没办法。你愿意承担做父亲的责任，愿意承担对你的女朋友现在的女朋友好，将来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你有一些打算，你有一些想法，甚至于你很努力，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就应该够了。你不可能要一个小年轻的人现在就能买得起房子，别说你是在这儿打拼的年轻人，就是当地的年轻人也买不起房子。 哎，对， 真的也买不起房子。 对，是的。所以他父母可能是觉得给他们在县城现在买一个房子是一个保险哈，买房子也不是年轻人说买就能买的。 没错呀，这都不是马上能解决的问题。 确实不是马上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你可以拿出一些诚意来。比如说你确实是想娶人家的女儿，你马上就要做孩子的父亲了，你能给人家父母给一些什么样的交代，拿出一些什么样的诚意来。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有些地方还有那个彩礼的要求呢，就是你至少你得除了你张嘴向人求婚，你确实是和他父母有一个商量，让他父母能够看到你诚心诚意的想和他女儿好好的过生活，这个是你现在能做的一件事儿啊。 你是一个积极的向上的年轻人，让他父母认识到。 对，另外有一位问我们哈，说我遭遇过他的背叛，这是在我们两个人都要结婚的时候，刚刚谈到结婚的问题，有那么几天的时间，我觉得他的态度不对，态度不太好。后来呢，让我查到了。他当时和他的一位女同事之间有了关系，而且好像就是在那几天发生的。那几天他说他都不太想和我结婚了。那个女同事是离异单身的，他说那个女同事对他挺好的，在工作中也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后来经历了这件事情，我们两个人又谈了很多，我们还是决定结婚，是因为我们结婚的事情已经准备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要结婚，我们也定了结婚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程序都已经在走了，我们结婚照也拍了，我们之间也通知了亲朋好友，双方父母也都知道，甚至我的父母还从国外回来要参加我们的婚礼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我们当时实在背负不了这些压力，于是我们还是走入婚姻。但是在进入婚姻之后，我没有一天感觉是甜蜜的，我总是想起来要结婚的时候他背叛了我，而且耳边总是他告诉我的他那个同事给了他很多的帮助，他那个同事对他如何如何的好。我每天的想法就是总想去研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但是这些我又不会告诉他，我总是在心里边一遍又一遍的想他说的那些话。现在结婚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我基本上是当着别人的面还能笑，回到家里笑也笑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觉得自己选择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啊。 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女生的状态，说真心话，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这个婚姻是保不住的。关键是你还想不想要这份婚姻？那么那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如果就是比较偶然的，不是持续的，那么就应该翻篇让它过去。发生在你结婚之前，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单位，让你的男老公换一个单位，制造一些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嘛，最好不见面，这就可以了。而你应该尽可能的展示你的魅力，让你的老公更加的爱你，把这个家变得很温暖很温馨，这样他的那个女人他也不会再有什么所动。 对， 对吧？ 对， 这就可以了。如果你自己整天是这样，在外面都笑，回家来你就笑不出来，哭不出来，你就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人。然后你再不时的想起这件事儿，不时的有一个态度出现，你光想不可能的，你一定有所表现。 嗯， 比如说你的态度、你的语气、你照顾他的程度等等，那这不是就把婚姻往分开这样路上走吗？往这条路上逼吗？ 对。 所以首先要想的是你过不过了吧。 嗯， 如果你不过了你就继续下去，没得说了。如果你要过，你首先调整的不是这个你老公，调整的是你。 嗯， 你要把自己调整好，从头开始，然后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单位，这是后话。 嗯，对，就是跟你，而且你得跟你先生商量，就是你们既然选择了结婚，你们俩可能得共同面对 对 这个结，这个难题。 没错没错， 你们俩一同要去面对，可能会好很多。 是 是吧， 千万别笑不出来哭不出来。 对，就是像 态度， 像吴老师说的，那这半年如果是这样，还有就是你自己如果没有能力处理你这个创伤的话，你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了。 对。 嗯，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这些问题是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参与我们节目的。如果您也有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了解很多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大雪山紧握着你，穿过那倾盆大雨，我愿意一路走下去，旁人我不理。明天起每日一句代表深情的成语，偶尔你也说像你一样的诗句，叫人措手不及。小小的甜蜜，慢慢的累积，跟时间交换完美结局。小小的浪漫，天天在模拟，那些遥远的未来突然间变具体。就让我们在一起，爱你每日一句，所有的情歌都有了意义，原来是因为我爱你。我要我们一起永远像小情侣，直到下一个世纪都有我专属名字，当初你幸福是最 beauty。 大街上紧握着你，穿过那倾盆大雨，我愿意一路的走下去，旁人我不理。明天起每日一句代表深情的成语，你也说像你一样的诗句，叫人措手不及。小小的甜蜜，慢慢的累积，跟时间交换完美结局。小小的浪漫，天天在模拟，那些遥远的未来突然间很具体。幸福是几笔记，有了你我可以不畏惧，要做你心中的超人气，我不急，因为你是现在你不过是爱情的背景。 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